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法师，各位士人，咁啊，昨晚咧就讲呢个五重原字，第一识明，第二体，第三明中，第四变用。咁啊，呢四重咧已经系讲过。咁啊，今晚咧就讲第五重，就判教上。嗱，咁判教上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呢部《花严经》系属于大乘佛法咧，定抑或小乘佛法咧？系分呢个从基从个心里边讲出嚟嘅深奥道理咧，即系话方便法咧，咁当然咧就要两位咧系要解释一下，知道佢边个身份地位啦。嗱，咁啊，天台宗嘅判教咧，通常就讲呢个五时法教，就系有五个时，即系将佢一生所讲嘅理论咧，呢个五十二说法期间就分为咗五个时间。嗱，呢五个时间咧，如果从呢个《涅槃经》啊，佢有个譬喻，佢话从牛就出鱼。一魚就是牛魚，即是牛奶，咁從嗰只牛奶咧，就用嗰啲牛嚟出嚟嘅。嗱，咁將個提煉咧，牛奶提煉好多方法嘅。第一個成為呢個魚落，成為落咧就比較咧有啲嘅味道啊，濃啲噶啦。咁啊，再從落咧就出呢個生蘇，再從呢個生蘇出熟蘇。再從熟蘇咧，就變成無相提壺，係最好嘅味道。咁呢五個時間咧，從牛出咗牛就即係粉啦。咁啊出呢個魚咧，就係由粉咧，首先咧説呢個花蓮經，因為粉咧説三六蓮花。咁啊，成道之後啊，就為嗰啲發生大事、嗰啲上根利切嘅人咧，就講出佢嘅心得，講出佢啦嚇，所有啊呢個正悟嘅境界。嗱，咁呢啲正悟境界咧，係只有呢啲菩薩嘅時根啊、菩薩嘅地位嘅人，先至可以領悟，可以了解。如果我啲小根小氣嘅人咧，佢嘅智慧咧唔夠啊，善根唔夠啊，咁佢咧就聽唔懂啊。所以話有眼就不見遮羅身，有耳就不聞圓頓教，就係咁嘅意思啦。雖然佢在座對住佛，但佛所講嘅咧，佢完全咧唔懂。咁啊，佛咧因此就慈悲啊。在呢個《花蓮經》之後咧，就講呢個《阿含經》就四部阿含，包括長阿含、真音阿含、雜阿含、中阿含呢四種阿含經咧，裏面所講，例如就世間嘅苦啊，係無常啊，係生滅啊，係空啊，咁啊講呢啲咁嘅道理咧，就嚟到教化呢一類一個根性暗淡嘅眾生，咁啊令到佢明白呢個世間法咧係無常不空，不淨無我，因此咧就破除佢呢個我心我見啊，就能夠斷呢個三界見思煩惱，得正呢個出世小乘阿羅漢果。咁啊，但係嗰啲類人啊，好多不少為中，佢哋以為夠頂啦。其實咧，從呢個大乘佛法嚟講啊，有花啊呢個《法華經》咧，就叫有五百由旬咧，三百由旬嘅化身。就呢個商人咧，帶咗一班做生意嘅人入三彩寶，但係咧有五百由旬咁遠，佢而家行咗三百由旬。咁啊，嗰啲人咧覺得好疲累，覺得就好辛苦，都唔想再前進啦。 咁但呢個領隊咧就好有智慧，咁我覺得呢班人已經500油盐行咗300，已經超過一半啦，咁冇理由退翻轉頭啦，所以就有呢個300油盐嘅地方咧，就叫做一個花式，俾佢咧係暫時休息下，咁喺呢個城咧變化有嘅，等佢休息下身體咧冇咁疲倦啦，然後繼續咧行埋呢幾百油盐。正入呢个宝所咧，采佢个宝。嗱，咁啊，佛教奉儒师啊，讲呢个《花严经》咧，甚深境界，是你无碍，是事无碍，是无碍你无碍，种种嘅化解嘅道理咧，咁啊，啲乜小圣人咧，佢就唔明，所以佛咧就讲呢个《四摩含如来》道佢哋。咁由於佢哋保果不持，唔肯發菩提心，唔肯咧上求下化發菩提心咧，咁呢啲問題咧就與呢個大乘佛法咧就係唔得，唔可以相吻合嘅。咁啊，因此佛咧就在呢個四摩含之後啊，就講呢個《方等經》。《方等經》咧就係四教並談，除咗小乘法。亦都講呢個大乘法，見佢哋咧係發菩提心，要上求佛道，要下化眾生。咁呢個方等時就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呢個《維摩經》啦。嗱，咁呢個《維摩經》相信好多人咧亦都未必聽過。以我所知咧，香港幾廿年來啊，講呢部經嘅法師咧就好少。我就第一次啊，喺1956年。1956年，我初初離開師門，離開師傅啊，離開老師啊，就是、有一幾個居士係五姊妹，咁佢個老豆就冇仔，就有五隻金花，但佢又信佛咯，佢就仰讚善理，就係咧見到落一級，就喺中央景緻背後嗰隻巷咧，叫佢讚善理嗰個家姐，新過嚟老師嘅唐人樓。咁我啲唐楼咧就好大嘅，有成千几两千尺嘅。咁佢五姊妹咧，佢哋组会，每日组一份会。咁啊到期咧，五姊妹就集会啊，咁啊将集会嗰啲钱咧就夹埋，就请我咧就讲第一次咧，我一生唔讲经，就要我讲呢部《维摩经》。咁可以講咧，呢個幾神嘅香港啊，就係、是、咧，以我所知咧，就係、是、我講過呢一次個《維摩經》，其他都好少人講啊。嗱，咁我講完之後咧，我56年講完，我57年去咗夏威夷啊，你直至到81年咧，先至翻嚟香港，直至到今日。咁啊，幾十年都過去啦。嗱，咁呢個《維摩經》咧，裏邊咧就最重要，你有幾品，好似菩薩品啊、弟子品啊，都係咧維摩居士啊，同佢哋講話，甚至有多少都教訓佢哋，有多少鬧佢哋嘅意思。主要咧就係、是、鼓勵佢咧發心行菩薩道，將來究竟成佛。所以其中有兩句話咧好重要啊，就係、是、為諸眾生作不請有，即係唔使人哋請嘅。咁啊，嗰個弘揚佛法嘅人去到邊度，只要同呢個眾生有緣，咁佢就講經成佛，行菩薩道，去導佢哋，去教化佢哋，就係、是、暗示咧，你呢班小乘人啊，如果你唔發菩提心，唔導眾生嘅話咧，就唔可以究竟成佛。咁啊，因此咧就用呢個維摩居士咧，咁嚟到咧拖先佢哋。但係都因為咁咧，好多嗰啲居士咧，以為好似嗰啲居士咧就鬧法師係唔可以啦。但如果你有維摩居士咁嘅道行咧，啊你都唔怕啊。但如果你冇維摩居士咁嘅道行咧，你真係千萬唔好踏出家門，罪惡無量啊！嗱，咁維摩居士咧，從我哋佛教嚟講啊，佢係 甘肃如来在世，佢个根本咧就系甘肃如来，如来即系成分咧，佢个名叫做甘肃，即系黄金嘅粟米叫做甘肃啊，即系表示佢嘅功德无量，受人尊重，好似黄金嘅粟米咁贵重，佢叫甘肃如来。咁既然佢咧为咗助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啊，所以佢哋是一个居士身。如果居身坐释迦牟尼佛主法嘅道众生，所以佢以个居士身啊嚟到坐佛主法啊，以呢个居士身啊嚟到鼓励嗰啲小乘嘅阿罗汉要发呢个菩提心。咁头先我讲点解我哋唔可以闹出家人咧？就第一，以本部即系基本根本嚟讲咧，就话甘肃如来在世啊。嗱，咁啊，如果从呢个维摩经里边讲咧，维摩居士咧系不可思议啦。佢入诸淫舍，即系妓院啊，大家识噶啦。佢可以教化嗰啲妓女咧，去出家去发菩提心。佢入到呢个屠房，即系汤猪汤牛嘅地方啊。咁啊，旧时就唔系机器嘅，系人手汤猪汤牛嘅，所谓屠夫咧。佢入到呢个屠房啊，就可以教化嗰啲汤牛汤猪嘅屠夫咧，系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嗱，咁佢既然佢有咁样嘅本能，能够入妓院化妓为尼，入到呢个屠房，又教嗰啲屠夫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咁如果你哋每一个居士能够咧自问，你有维摩居士咁嘅本领咧，啊，你都可以嘅批评出家人，你可以教化出家人，但系有几多个咁本事咧？当然大家心知啦。如果自问啊，冇呢个维摩居士咁样嘅功能，即系佢基本咧就唔系佛在世啦。咁你哋真系咧唔好得随便咧以为。自己有学识就随便批评你出家人，所以呢一点呢我就特别呢在正中呢是解释的。你要明白这个出家人他所受的比较大，不要说菩萨大，这有250条啊，就算他犯了249条，他们还有最后这一条，但最后这一条呢都不是你们一般在家人所能做得到的，这个就是最差的了，就是一般出家人，只要他是真做了出家人，他怎样破戒，怎样犯戒，就没理由破了一犯了是149，只是落下一条，即是说他这个250条戒应该有很多去到受得很清净。咁啊，既然出家界佢有一部分守得清净，系在家人所能做唔到嘅，咁我哋应该要尊重呢个出家人。嗱，除咗比丘界有菩萨十统、48应啊，一共有58条。都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是我们出家人要遵守的，所以呢，在这个方等时，主要就是佛呢，他自己不可惜，那些小乘人是假借为魔而居士的身份呢，去暗示鼓励这些发小乘的出家人呢，要发菩提心。所以方等时之后呢，就讲这个波罗蜜啦，几个人波罗蜜就是智慧啊，我哋能够断烦恼，能够了生死啊，唔系其他嘅力量，就系呢个波罗蜜嘅智慧。若果冇呢个波罗蜜智慧咧，任何人佢呢个烦恼系冇法解脱，他这个生死呢是无法子的，他这个佛道是无法子的，所以在这个方等时呢，佛呢就是假借维摩居士的身份，可惜这些不小乘人。 无果不治，唔肯发菩提心，所以咧后来苦嚟到佢啦，佢肯发菩提心咯，但佢系着相啊！啊，我今日我就教化咗几多众生喎，啊，我今日做咗几多功德喎，我今日讲咗几多佛法喎，咁啊因此咧佢咪着相啊！人有所着相咧，多受于呢个烦恼。就不可以不是那麼容易了生死，所以多事就從這個空門入手，例如金剛經大家的字原來是知相即非知相，原來是知法即非知法，那我們的心經也有很多人都過會了，在中間就是個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一路到啦無呢個四諦法、無十二因緣法、無菩提法，六十幾個無字啊，叫做否定六根、六塵、六色、七大四諦及十二因緣，乃至無上菩提。都要否定，话空中无色，我哋呢个真空理体里面啊，就冇向十呢个无字所讲嘅法，就系当尽一切嘅情执，破尽一切嘅负执，就等我哋嘅化身咧回复呢个清净。所以呢个方等时之后咧，就讲啊呢个波野时。以这个波野的智慧是自心的光明自性的光辉破除一切的执着，而正道与这个法身理体相应。那么波野之后呢，就最后这个字就是这个发发力本事。那么最初的发力字就谈呢个一乘大乘佛法，就系将人啊佢所证嘅心得过程和盘托出，为呢啲化身大菩萨咧系宣扬。嗱，到最后咧，啊《法华经》，嗱《法华经》就系话咧，主要咧就系几个字嘅啫，就系开辟显实。是回三歸一，這個是很這八個字很重要，就是說法法經以前文呢就是一種方便法，是方便的形式教化眾生。那這樣到了法法經呢，就開了這個方便之權，舊時是方便，但到了法開會上呢，一一都是受記的將來是究竟成佛。那其中第二品呢，就是叫方便品，就是方便法，於這個方便法中呢顯示這個一成的妙法。就最簡單，他說人人由於這個塔廟中見到那些佛像，乃至一舉手就畫佛小低頭以此供養像，都皆以成佛道。我們的人就到這個寺廟佛塔裡面見到那些佛菩薩像，你即使不叩頭未曾頂禮，只要咧或者鞠個躬低低個頭，即表示敬禮咧，或者舉一舉手啊，真係唔錯喎，唔錯，好莊嚴喎，咁樣咧都已經種下呢個佛法嘅時間，佛都為佢受記。咁你話咧，佢點一點頭，舉一舉手讚歎啊，係一種方便法，佛都為佢受記啦。跟住那啲同志一啲啊，盡三為佛塔。如是諸人等咧，都皆以成佛道。同時細路仔啦，我有啲小朋友咧，再講得難就係個僆仔啦，嗰啲五六歲嘅細路仔，咁啊天然喺沙灘去游水。當年五六歲嘅細路仔咧，佢就可以幫啲天啦，佢唔係大人啦，幾歲細路仔，無論男女啊，大家都唔會怪佢，佢未成年啊，可以連衫帶褲都唔著，幫啲天去游水。 咁啊游完水咧，咁啊海边啊沙滩，大家都知噶啦。佢哋就玩啊，咁游得过咧，佢有时间，佢哋将嗰啲沙咧就堆起嚟，因为沙滩嗰啲沙有啲水湿湿地噶嘛，好似有啲黏性咁啦，咁就将啲沙堆起嚟，做成一个塔咁嘅样子。然后佢就叫其他啲小朋友讲嗰啲嚟啦，我哋摆个塔啊，佛塔里面有神啊，系有佛法啊，我哋要顶啊，要尊重，要恭敬啊。咁但呢班小朋友咧，佛都为佢受气，将来响边个世界成佛，道法系乜嘢众生，讲系乜嘢法。嗱，咁如果从呢个外表咧，呢班小朋友唔着衫唔着裤，个个都光秃秃，亦都唔系自性，不过贪玩嘅。可是咧，佢个心啊，系向住佛塔，系向住佛法，因为个心咧为主啊，个心境向住佛法，向住呢个佛塔咧，佢呢一念心咧，佛都为佢受嘅啊。将来我哋成佛，所以《法华经》咧就开呢个方便之处。而演一成之尘物构思是方便法道的，今天到法华会上呢，一日都是他手里演这个真实。那么讲完法华就讲念同经，那么念同经呢也都很重要啊。念同经的宗旨就四个字，就是扶轮坛上，扶轮就是扶持这个阶段，探上探就探上啦，上就上住佛性，就系我哋呢个佛性嘅本体。嗱，咁啊，佛性本体虽然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但系点解我哋咁迷、咁执着，未能证得，未能够亲自领悟咧？就系因为基础唔好啊！众生善障同，唔守规矩啊，杀道人妄守啊，样样都胡作妄为，做下好多罪孽，因此沦落生死，对于我哋呢个常住嘅本体咧，当然未能系未曾认识，当然主要就系咧，因为行为错误啊，就系唔自戒嘅。咁啊，戒律咧，就将啲起高楼大厦嘅打地基，咁你起几高嘅楼，需要打几深嘅地基咧？咁当然嗰啲画师师啊，嗰啲所谓设计师咧，佢哋有佢嘅学计出嚟，几多层楼要打几深嘅桩，打几多条桩，你有佢呢、這个咧经验，呢、這个学术咧受批判，唔可以错。一错就冧楼噶啦，所以呢个教好啲桩，桩打得稳阵。你系打一百层嘅桩咧，咁啊呢一栋楼可以起一百层啦。如果系低啲就更加冇问题。当然最高系一百层，喺全教呢几条桩啊，呢几条桩咧，嗰啲所谓画师师啊，佢系根据佢嘅力学嘅经验计算出嚟。所以呢个桩打一百层咁稳阵咧，佢就可以起一百层楼，系绝对嘅可以挡风挡雨，唔系个门推到佢冧。咁我哋之所以咧违规、唔守戒、唔守规矩啊，遭罪业，就堕落生死轮回，六道流转，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对于我哋呢个常住真心清净明体咧，就越去就越远。所以最后咧，人咧要涅槃啊，涅槃即系不生不灭去世啦。咁啊，佛就未曾离开世之前啊，所谓悲心未了，悯念呢个众生，就说呢个涅槃经，要讲出呢个扶轮塔上四个字，理想正道呢、这个。是本体咧，嗱咁啊，基本就要符合就要时间。你个戒能够持得好，你个戒啊能够守得清净，咁啊当然咧，你个功夫啊就人人增上。 他们好像叫那个是反的哦，听起来上谁留黑，叫好像进到那个车载的半上半里的里头，所以这个好难像这样发发里头去。他们的地方你看他叫黑仔啦，从前的地方好的，然后那个讲历史啊，讲历史到进我的就是讲这个半岛的进口都所创了的，半岛呢就叫半中岛，叫花子这些岛，花花这些岛。我上我上面想讲那个花语，到谁老之前呢？我的系统啊，是吧？分家家叫新人被害之意，新人在谈呢，这个谈呢，教化众生一种个方便，教化众生一种个趋势办法。但家众生个个唔同，有上根被治，亦有普通呢比较智慧冇咁猛利嘅人。咁所以佛说法呢就冇一定对大根猛利嘅人就说大话，对呢个小根小利嘅人就说呢个小乘话。既然对机是有大小不同，说法呢是有呢个权势判断，大小偏宜是种种的不同。纯粹呢就是对机而说，咁除咗呢个唔持教呢个法教呢，首先就化而四教，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咁必须用第一种就是动教。对不起来的话对不起对不起你这就是自己的那么的对。那么对不起呢是有这个对不起步和那个对不起上。那对不起步呢就是这个发言叫我给他说谎这个大方向的发言给。在反正就是说行走啊三乘以三人啊唯一的身为大菩萨呢所谓的是根本转法人当出凡呢各种修养所成顶大的心得是为了两人动根动心而说的是这个不明不事人修正的所以经常讲啊了一世法即心自性若果有类菩萨与如是观能相应初发心时就必正正觉咁啊顿正啦顿消咁啊顿教啦但系圆觉经有几句话佢话知幻即离但不作方便啊去离幻即觉都是无自知啊但知幻即离我哋众生呢就冇呢种境界处处就计较啊呢啲嘢系我嘅呢间屋系我嘅呢身就系我嘅啊呢啲股票又系我嘅边个侵犯我呢啲嘢咧？真系打官司打交嘅有份，就呢个我见咧未除。一切护执睇唔开放下，其实咧一切法都系幻化，唔系永恒不变啊！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学嘅人，依同嘅教导，你知道佢幻化，你就离开，我唔执着，就可以咧得到嘅解脱啦。所以唔使其他方法去修啊，最紧要你睇得开，放得下，看得破，唔好咁执着。所以话知幻即离咧，就非常方便。另外你即系要讲，你亦都冇自知啊，咁啊对焦对照对教啦。但有年龄年经啊，佢话学生对气，但气即复体，颠倒不生，师应如来真三摩地啊。好似有一个人，佢咧以为自己个头咧系冇咗，咁佢就到处揾头啊。咁佢若個頭目都要揾頭分，唔係咁容易揾到咧，點解要到處癲狂亂走亂咁夢去揾頭？咁有人咧， 佢係會走一撞撞埋條柱，當日撞到個頭就好痛啦、啊。咁佢就摸下點解啲咁痛咧？咁佢一摸就落喺自己個頭，咁啊見個頭咧根本就未曾有傷，不過佢自己癲狂，以為個頭咧唔見咗就要揾頭。其實如果冇咗個頭啊，佢仲必須有性命啦，仲必須可以到處亂走去揾頭啊，老早啲死咗啊，冇咗個頭啊，佢家仲可以走啊，到處揾頭，就證明佢呢個頭就未有傷。不過咧就全靠嗰條柱啊，咁我唔想撞一撞。撞到頭咁痛，佢之前摸下摸，原來超痛咧，就係自己個頭。佢就哦，原來我個頭咩會塵塞咗啊！佢就突然間咧就明白咗呢個頭。嗱，呢個頭咧係我哋嘅體性，我哋個身體落到嘅身體流轉。其實我哋咧嗰個未曾見到我哋個本體啊，我哋個本體未曾遺失噶。就是一隻矮仔咁細，佢個佛性本體咧，真係同太陽咁大咁圓滿啊！咁佢有朝一日脱離呢個矮仔身咧，佢收納所知嘅咧，都係同份一樣。所以呢一種咧，指我哋呢個妄想心對現間提識唔好執著，當下就係菩提，就係自己個本體啊！咁呢種咧就屬於呢個頓教嘅相啊！嗱，呢個頓教就唔單係大乘經有啊，在呢個小乘經咧亦都有啊。嗱，我哋衰菩提尊者大家都識噶啦，都聽過呢位尊者個法號，佢叫衰菩提。在十大弟子裏面咧，就係、是、解空第一。咁啊，波耶波裏面咧，佢自己嚟當機。以佢為對象，咁個最初發生出家，人人認親嘅人份咧，拜佢做師傅咧，咁我去到佛嘅地方啊，凡一遠遠見到佢嚟，佢就叫我聲，佢話善來比丘，嗱咁啊善來比丘都話善來即係來得好啊，比丘咧就出咗家嘅樣就係比丘。咁啊，就見到佢嚟，越行越近，佢就叫咗一聲侍來比丘。咁啊，所以我哋尊者咧，佢就唔使剃頭出家，亦都唔使剃除呢個鬚。佢嗰啲頭髮嗰啲鬚咧，一聽到佛話侍來比丘咧，自己就脱曬，好似剃咗頭咁樣。都系咁样，同时啊，唔单外表系一个剃光头出家人，佢所有着嘅袈裟都自然咧唔使做啊，自然有件袈裟咧系搭上佢呢个身。嗱，呢啲佢嘅对教上啊，喺突然间咧就系显现出嚟，唔使佢剃头，唔使佢剃刀，唔使佢做啲仪式，做啲衫咧，佢哋就跟住，呢啲咪对教上咯。嗱，咁啊，其次咧就讲呢个自教，嗱，自咧就系、是、自修去做，系自自修啊。自然自然就是果，走到那读书啊，咁幼稚园就升呢个小学六年，一级很上嘅自进啦，小学毕业就到中学啦，又一级一级咁上，咁啊中学到而家呢个读大学啦，就系一级一级，大学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咁啊，再上一步咧就碩士，喺再上一步咧就係博士，都係一級一級咁樣咧，循住呢個次序咧，漸漸咁樣升上去，係冇可能一個開始讀書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咧，咁一讀就讀博士，從古到今都冇咁嘅例子，從古到今嘅名聽我有咁樣嘅身啊！就是文章是这样用一定要循序漸進，所以这个漸教呢，那么也都有这个漸教部和这个漸教上。那么漸教部呢，就是四阿含經呢，就是漸教初。那么方等經典呢，就是漸教的中。 咁啊，介紹食飯咧就係為自教嘅最後，飲嗰陣漸漸精進，漸漸斷煩惱，漸漸苦心死。咁呢種漸漸嘅過程咧，即使係花蓮經、大成經啊，亦都有呢個漸漸啦。雖然在理論上佢修行開悟啊，悟到呢個化身理體，佢不過係見到嘅，未曾親證。如果要親證自己呢個本來面目、化身理體咧，都要經過你要修因先可以證果啊。咁啊，既然你自修因先可以證果啊，咁啊屬於自教上所事咯。咁第三咧就是、不定教，即係冇一定嘅。咁咧不定教咧，亦都係分開有呢個不定教同埋呢個不定嘅理應。嗱，不定教咧就是、神啊隨機説法，冇一定嘅。你係大根性嘅眾生就説大話，係小根性嘅眾生咧就説呢個小話。咁隨機而説，咁咧佢哋不定呢一隻份咧，一音以説法，眾生隨嚟覺得解釋就為目嘅經文。份咧就一座講經説法，佢坐下唔論有幾多人聽，咁啊聽咗份講經啊，當然就大家得到好處啦。但所得嘅好處咧，係彼此相知嘅。譬如咧，我得到咩好處啊？你哋大家都知道，你哋大家冇一個人得到咩好處，我哋知道。咁啊，在座咁多人聽講經啊，聽完之後咧，但係一音説法，唔會話分開咧，有大乘嘅音聲，有小乘嘅音聲，為大乘人或者為小乘人説。所以在座咧，無論咩大乘嘅根性。小乘的根性，凡是一種音聲説法啊，所得理應有大有小，是彼此互相能夠知道，不是被人知，這樣就叫做不定的理應啦。嗱，咁啊，第四就秘密，呢個秘密咧亦都分開有呢個秘密教同埋呢個秘密神咒啊。嗱，咁啊，秘密教教就佛嘅教理咧，嗱，其實佛法啊，本來就盡公開，所有大眾都會有啲經典啊，除咗話呢個出家嘅戒律，普通人咧唔可以睇。是要受咗出家的比丘戒咧，先可以去睇。除咗呢啲比丘戒之外啊，任何一部经，任何一部论，只要你有心机、有兴趣去研究、去受持读诵，系绝对咧系通和。咁既然任何经、任何论都可以读诵啦，欢迎大家嚟受持。咁點樣先問佢哋秘密咧？所以呢個秘密咧，係在於呢個機，在於呢個眾生，就唔係在於佛啊呢方面嘅。你亦係為魔叫兩句話，佛一音以説法，眾生隨佢覺得解所唔同，就話彼此咧互不相似。即係我哋同一個法座，聽佢講嗰個經啊，當然大家得到好處。所得到好處咧，你唔知道我得到咩好處，我亦唔知道你咧得到咩好處，就好似係飲水啊，又冷暖自知講唔出啊，究竟係凍啊，凍到咩程度咧？問自己知道咩程度咧，好難以講出。有時候呢個飲水嘅人咧，係自己明白，係自己瞭解，所以人人因説法，眾生隨佢講得解咧，彼此都唔會知道你得到咩好處，我得到咩好處，大家都唔知道。咁先為佢哋秘密教啊！嗱，咁啊，第二就秘密咒啊，咒就係神咒。咁啊，秘密神咒咧就有關咧陀羅尼咒。 我哋大悲咒、六咒、其他十九咒，一切佛经嘅咒语啊，都系属于全佛心人。嗰啲佛咒咧就冇得了解嘅，但系暂时读咗就会得到咧好大嘅好处。咁我有个戒兄同我同戒嘅，相信呢位大僧咧，佢已经死咗去世噶啦。但系咧，好多人知啊，佢呢个跑马地咧，近住呢个基督教面上啲楼上，都仲有一个地方嘅。佢个宣化就喺呢个美国咧，洛杉矶咧有一个佛法寺，佢收咗好多嗰啲老番徒弟。亦都曾經辦咗一所咧大學，相信咧佢呢個名咧，我啲朋友都知道。咁佢同我同喺1947年牙華寺咧一齊受戒嘅。咁啊，佢未出家前，佢本身係一個外道嘅頭子，係一個外道嘅頭嚟嘅領導人嚟嘅。後來佢因緣成熟，佢就出咗家。就有个虚云和尚的道家去牙华寺受戒，咁啊同我一齐，咁变咗同戒啦。咁佢已经去戒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佢咧就最近咧，我睇到佢有一部书，叫做《名人天地灵感》，即系天地之间咧系最有灵感一篇咁慢。嗱，咁呢個靈感啊，咁唔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大悲咒，同埋呢個靈字咒，呢兩個咒咧，就係、是、天地間係最有靈驗嘅物，即係話咧，任何人，包括出家在家，男女老少，你只要肯念大悲咒，或者係肯念靈字咒啊，雖然你唔了解。但是一定咧有佢个好处，可以咧佛菩萨加俾你，诸天护法善神咧系拥护你，唔会令你咧系有灾难。嗱，咁啊，大悲咒、灵验咒好多人教徒，大家都部分都识嘅，但系话想了解佢一句句咁样解咧，系解唔通嘅。好似我哋而家讲呢个行愿品。是可以解得通過的，我家就是講這個行業品，以後一句一句講給大家聽，是可以解的，但是大悲咒靈咒就解不通的，沒法子解的，很簡單，南無荷那達那多那耶耶，什麼叫荷那達那多那耶耶，為什麼？冇得解噶，嗱南无有得解，南无咧系印度话，中国话咧呢个人就最好听噶啦，包括供养啦、系尊重啦、顶礼啦、赞叹啦，所有好嘅说话都系南无两个字。嗱，咁我哋尊重、恭敬、顶礼、供养边个啊？就荷那达那多那耶耶菩萨，所以第一句咧就系南无荷那达那多那耶耶，系菩萨名。第二句就南无阿弥耶。咁因为如果句有84句，如果句句都有南无两个字咧，咁啊连起嚟就冇顺口嘅。所以咧，全篇大概就有84句。如果我冇記錯咧，係只係有8句有南無兩個字嚟嘅。咁啊，其他咧有成70多句咧就冇呢個南無兩個字。但係咧有呢個意思係第一句南無啊，但係多啲嘢啊嘛。咁呢個南無嘅節落，即係話每一句都有南無。呢、這個中國嘅文化咧。咁文字嘅構造咧，就省略啲就唔使咁沉醉啦，太過沉醉就好難讀嘅。嗱，咁84句大悲咒啊，就係84尊大菩薩嘅名嚟嘅。咁你從呢個文字理解咧，就解唔通。 叫都冇得揀，咩就河南，咩就大亞，咩就多啦，咩就爺爺啫，咩就奧利耶啫，咩就河南經濟啫，咁都冇得揀噶喎。咁你食嗰啲字啊，變得好長好長，都冇得揀嘅。但係唔代表冇用噃，佢係菩薩嘅名嚟噶。咁如果你日日念佢，時時念佢。我就今日即係同佢有溝通啦，咁你得閒你就念，得閒你就念，隨口就念，唔使諗唔使想，總之你記得起就念，咁即係你時時刻刻分分秒秒同佢溝通咗。咁啊，既然你時時念呢個大悲咒同佢溝通啦，所以你有咩災難或者病痛啊？或者其他嘅唔順境啊，有咩災難咧？你念呢個大悲咒咧，咁就84尊大菩薩啊，就會幫助你，你因為溝通咗啦嘛。所以我哋有句話，佢哋感應道交啊，呢個大家聽過就都應該。嗱，感應就當然我就學翻雙近菩薩喺龍天護法時神神保護我啦。咁啊，是有感應嘅喎，但係唔係話你諗下就得嘅喎？係人都想，邊個唔想發達達成條街嘅未收租，但係唔係諗下就得嘅喎？你憑咩實力？呢條街係未收租嘅，呢、這個值得考慮啦。咁啊，加咧，我想菩薩加俾我啊，都用啲唔法善神擁護我啊，咁你憑乜嘢啊？感召到佢哋嚟到保护你家俾你咧，就要道交啦，要以道咧同佢沟通。所以我哋拜菩萨啊，买一扎花，或者买几个沙果，或者点个油灯，呢个系外表。所謂的封建遊人，但是他們沒有，我就連一個金山橙啊，或者加荔枝龍眼就未出世了。那一粒龍眼，一粒荔枝，不好貴的，一人都買的，一粒都買。那你可以說連這粒龍眼那麼便宜一粒就，一粒荔枝你都買不起呢？唔係問題，即係乜嘢供養佛菩薩，我都冇諗嘅。呢、這個唔係罪過，因為你咁諗會做唔到啊，菩薩唔會怪你。但你最緊要受持作用，任何一邊神咒，你念佢個神咒啊，你就溝通到啦。你同佢有得溝通咧，你有咩災難？有咩嘢唔愉快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就會咧感應道交，以呢個道嚟相交嚟幫你嘅。所以我曾經講過啊，嗱《法華經》大家知有28品，其中觀音菩薩普門品咧係第25品，好似冇記錯啊。咁啊，無論屬於邊一品咧，佢本來28品其中之一品係《法華經》裏面嘅一品，咁啊點解將佢特別攞出嚟成為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咧？咁多品28品，其他品咧唔攞出嚟單行本，就偏偏最先攞呢個普門品啊，做呢個單行本，要人家哋受持讀誦咧。咁啊，據知喺度啊，當年有一個國王，佢個名咧叫做渠蒙信啊，渠坑渠個渠，蒙就係蒙古個蒙，即係讀書啟蒙嗰個蒙。信咧就姓孫，孫中山嘅孫，第一個平仔讀信叫渠蒙信。咁啊，身為一個國王啊，我識佢咧就得到一種怪病。咁呢種病咧令到好痛苦啊！雖然佢有國王咁嘅地位，啊國家嘅財富都係佢嘅，國家嘅子民都係佢嘅，只為用錢請醫生咧，佢有啲錢辦法請得起啦。就全國最一流嘅醫生，佢都請得起啦。但係咧，冇一個醫生咧，我哋醫得好。 佢好痛苦，俾呢個病醫治佢，好難過。我嚟有一個出家人，就同佢講，講話大王，佢哋呢種病咧，我哋話佢哋異象病啊，呢種異聯咧，係超向住你個病，好難得而好。咁我如果你想好咧，我就介紹你。你用觀音菩薩普門品根，如果你至誠啊求觀音菩薩，咁啊讀誦呢個普門品根，可能觀音菩薩會感你嘅至誠，去幫你消除你嘅業障啊，你嘅業障除，你嘅重病就冇啦，咪好翻啦。咁呢個國王總有時間佢啲相信呢個小家人講話，所以我哋日日咁樣讀。佢都幾耐嘅，讀咗幾日嘅。佢真係佢呢種病怪病醫唔好嘅病咧，係無形中就消失咗。啊，去到無影無蹤，成個人輸冇曬啊！所以佢咪就紀念觀世音菩薩嘅慈悲，對自己嗰種嘅家庭。佢就提議將《法華經》嘅普門菩薩，你話觀音菩薩普門品咧，係攞出嚟單獨流通，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説明呢個咒語咧，就算你唔了解，唔係問題，因為你係認真啊，唔係咁容易解啊。好似分分九度，每日都三分鐘嘅喎，香港人都有噶啦。搞得我傳位呢個身份證咧，搞得中文佢嘅傳位咧，就係礦泉水嗰時，你有冇聰明智慧嗰個位？咁就解嘅喎。如果話傳位咧，即係你可以話啊，呢位大師嗰啲智慧咧，開始啲泉水流出，喺源源不絕，即係好有智慧咧。當然我唔敢自稱，不過就解釋，即係就解啦。嗱，你話英文咧就冇得解嘅，佢係拼音嘅嘢。就係當時啊，菩薩咧發身份證嗰啲人咧，佢逐家逐户啊要登記，或者喺呢個地方你去登記，你話個中文名，佢就將你譯成呢個英文。嗱，我呢個英文名咧，全名咧就是 Julian， 即係 C 啦，啊 Wilmy 啦，嗱咁啊。你就留將英文大字典啊，都冇呢兩個字啊，因為呢個唔係英文有得解嘅事，不過咧係譯音。啊，我中文叫做傳位，你譯成英文叫做傳位。咁但係就冇得解之中咧，唔係話冇作用嘅喎，因為傳位就係我嘛，應該目前咧出家人嘅傳位嘅咧，都係成有第二個。嗱，威尊就變住嚟有喎，好多法師佢就威尊喎，連香港沙田有一個道場咧，叫做威尊精舍，將我呢個名變住嚟咁就有傳位，即係都暫時都俾佢第二個同名同姓啦。咁但係咧，雖然呢個英文串音係冇得解，有作用。如果有我諗你學住好嘅，你做翻嚟就算啦，已經啦。啊，咩咧？算啦，我聽到緊話咯。I'm here， 咁啊 ，Who call me？ 啊，咩 ？Have you？ 咁啊，都一定有反應，除非都就冇人叫我。有人佢一定有反應，雖然你唔使了解咩叫嘅傳為呢兩個英文字，但係一定有反應，唔會話咧你叫傳為咧傳為唔睬你唔出聲冇反應。我哋菩薩嘅聖號啊，都係一樣啊，八十四句大悲咒就係八十四尊大菩薩嘅聖號。我哋日日念大悲咒，就係同呢八十四尊大菩薩咧溝通啊！我哋日日都叫佢，日日都請示佢，所以我哋有咩問題、災難啊、疾病啊，如果你念啲大悲咒咧，都可以咧有感應，所以感應就以道家啦。嗱，咁啊，靈言咒都係一樣啊嘛，所有咒語都係一樣。但系咧，你就去解佢咧，就冇得解嗰啲啊南无沙旦方咩叫沙旦方啊？疏佢多嘢，咩叫阿罗汉？咩叫三藐三菩提 嘢啊，咁呢啲問題咧就是出街人都未必用，因為佢根本就冇住啦，冇得俾人去參考，冇得俾佢學嘅。咁啊，但出街人咧大體上咧都會好，都會易，咁啊有效啦。嗱，咁啊在呢個《楞嚴經》啊第七點嘅楞嚴咒啊，咁啊做完楞嚴咒咧，梗係讚楞嚴咒個好處啊嘛。嗱，咁啊其中有故事。咩故事呢？就是印度有個國家有一個無賴，即是無業遊民，咁啊響佢自己個國家咧，就被夷蘇地噶啦，冇曬人嘅尊嚴，冇曬社會嘅地位，冇人幫佢一齊，見到佢都避佢，都唔想同佢一齊嘅。咁呢個人咧，佢喺自己個國家即係咧，逐樣冇得撈，揾唔到食啦。佢就咧走到第二個國家。嗱，咁第二個國家咧，唔知道佢喺邊個底細噶嘛？但佢冇人識佢噶嘛，所以佢就講大話。佢話我係從邊個國家嚟嘅？我喺嗰個國家，我係咩地位？係咩身份？咁就吹到天上有地下咁高。咁啊，嗰個國家嗰啲人就比較老實、忠誠，就信以為真，信佢講話。咁呢啲咁樣嘅説話咧，傳到呢個國王。咁呢個國王就有個女啊，都已經咧可以做佢出嫁嗰個細路啦。就是冇廿幾卅歲之後十歲噶啦，咁啊就係公主嘅身份咯。咁呢個國王聽呢個人咁嗰個地方嚟，咁有社會地位，咁有身份，就將呢個公主個女咧嫁咗俾佢。嗱咁咧，如果依照嚟講，佢做咗驸馬，佢哋應該心滿意足啦，仲有冇草老地住你個皇宮啊，享你個驸馬爺個風啊？不但佢唔心多，一成一百嚟。嗱咁啊，舊時啲女人咧，就比較咧有呢個三從四德嗰啲咁嘅道德觀念。就認為自己都嫁咗俾佢啦，都一樣啦，佢就咗佢啦。咁啊，佢呢個公主嘅太太咧，從來都唔會多方伴佢，佢發脾氣就唔聲，只有忍受。咁冇幾耐咧，佢呢個驸馬丈夫啊，佢嗰個國家咧，有一個人來自己呢個公主皇帝嗰度做生意。咁呢個公主就找緊機會啦，咁啊究竟我呢個老公啊，呢個國家嗰啲男人啊係咩性格噶？咁點樣先就可以做太太咧，令佢啦歡喜服侍周到咧？咁啊，自己嘅丈夫又冇講，既然丈夫個國家有人嚟，所以就請問佢。咁呢個人咧，問佢你個老公叫咩名？你個父爸就話佢聽。咁呢個人咧，一聽完係我哋本國係一個無賴，係一個大壞蛋，都冇人家睬佢，都冇出落風謀生噶啦。咁但呢個孫中山唔好聽啊，係自己國家嘅人啦，佢就唔識穿佢，孫中山係丟架嘅事啊嘛。但係見到呢個公主受咁多氣啊，佢就諗咗個計仔，佢話公主啊，不免睇有心。佢話我哋國家嗰啲男人咧，好容易服侍嘅啫，不過你唔識啫嘛。不能我教你，唔係話呢個禮儀規矩啊，我同你講四句話。咁呢四句話咧，你唔一定了解，你唔需要咧問我咩意思。總之我話俾你，我寫俾你，你讀熟佢。你個老公一發脾氣啊，你就念呢四句話，佢就一定咧乖乖地俯首貼耳啊！唔單唔會發脾氣，可能掉轉頭咧服侍你都有份啊！咁佢公話咁好，馬上求佢話，咁佢寫四句話，佢話母親就望他國，就欺我一切人。粗食就是常食啊，就何来服作亲呢？即系话咧，你个老公个驸马爷啊，喺我哋呢个国家系无亲无戚冇人噶，行为恶劣， 等等咧， 冇可以講咧，社會上大量都冇人他同佢做朋友啦。因為咁樣無地立足，先要往他國，佢母親就往他國，就嚟到你哋咧，他啲來自你哋呢個國家。佢哋希望一切人啊，佢話就有地位。佢話佢自己咧，靠佢國家點樣點樣好，點樣點樣有地位，點樣點樣有錢，就係、希望一切人。咁你個父親咧，國王都上咗當啦，咁啊將你嫁咗俾佢，佢應該生活就一流噶啦，富貴嘅生活。嗰時佢唔心動啊，但偷食就是常事。佢喺自己屋企咧，既然無親無戚，都冇人睬佢，冇人同佢一齊，有得食先係好彩嚟噶。食嘅都係粗嘅，係常食啊，唔係話一時半時啊，係常常日日。餐餐都是食啲粗嘅，冇呢個好嘅生活啊！咁啊，今日嚟到呢處，你個父親皇帝招過嚟驸馬，將你嫁俾佢，就何路何作親？作何必啊？咁勞氣，動不動就親人，動不動又發脾氣，對你得唔禮貌咧？咁我公子話真係得啊！佢話得，咁你唔好問我點樣解。總之你面口黃，我教你俾啲時間，你一個都唔識讀出嚟。我教識你，我先離開呢個地方，翻我自己國家。但係點樣解咧？你就唔好問我，我唔去解你，亦都冇得解。我咪氹住呢個公主啦，呢公主死記死記死記。咁啊，記咗之後咧，佢呢個人就離開佢嘅國家，翻自己國家。咁啊，佢呢個驸馬丈夫咧，依死性不降，動不動就發脾氣，動不動咧就冇脾氣。咁呢個公主太太啦，既然諗到佢呢個國家嗰個人個四句話，咁啊得唔得啊？係咪好靚嘅人啊？真係，咁佢就姑且試下咧，咁又係佢丈夫咧，真係發脾氣啦，仲拍開拍得邊？咁佢呢個公子太太咧，就唔知都唔發脾氣，好斯文咁樣念啲四句話，個母親望他國，希望一切人。嘅粗性就是事常性啦，咁你又何路服作親咧？咁啊不停咁樣練，咁佢呢個驸馬就個弊家我哋聽宣佈啦，自己嘅底細啊，俾呢個公主太太咧識穿啦。當然佢諗唔通，點解佢呢個公主太太識講啲四句話？佢唔識我哋國家嘅文字嘅喎。佢點解就識得？由邊個教佢？當然呢個公主太太咧，就唔去打俾佢聽。想佢一發脾氣，就念呢四句話。佢唔發脾氣咧，你都唔聽，由得佢。咁咪真係可以佢呢個驸馬老公咧，就唔敢從今又唔敢再攞錯，就全靠呢四句話咧，撐唔到佢，亦都保持呢個夫妻嘅關係。嗱，咁啊，神咒個功能有個譬如，亦係一樣。呢個神咒你唔需要了解，因為啲字咧係中國文字，佢啲嘅音啊，好似我哋呢個中文呢、這個中文名，身份證結果呢個英文咧係個音嚟音，唔係一個英文字啊。咁樣英文字都冇呢個字係譯音。但係咧，代表咧冇用喎，人哋叫你，你有正常反應。就譬如呢個神咒，係有好大嘅功能，你只要好好地受持，好好地作做啊，一生一次咁樣受持作做，時刻不離。咁啊，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咁啊，一定系加庇你、保护你。就算你唔好想跌一跤啊，你跌到都唔会好伤，都有啲护法嘅系保护你、睇住你。 跟你讲的酒呢还是散叫了很好好去，所以他这个背面高呢腿到背面高的背面叫了，所以背面叫你的马拉哈你可以呢不用，不过呢从这个表面上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字也可以这个音，但是从表面上呢是没得解的，那么这个背物神教，但是一念呢一定有好处，所以我的那些宣化上人呢他是死字写过这些文叫做天地灵文，天地间呢是最灵感的文章，就是大悲咒同埋这个灵言咒，这个好处刚才讲过了，咁所以呢個秘密咧，就有呢個秘密教同埋呢個秘密咒。嗱，咁你以上動、漸、不定、秘密呢四種咧，就天台中叫做花兒四教，即係教化菩薩嗰種嘅意思。但你未曾實行咧，希望你先知道呢種教理嘅性，好似乜咧？好似世界上睇醫生開咗中藥方俾你，你有份睇醫生，醫生開個藥方，根據你呢日病就開個藥方。你雖然未曾執藥，未曾飲呢張藥。啊！亦都嗰啲藥係點樣，我哋都唔識。可是呢張藥方你已經揸咗啦，總有佢嘅作用啊！只要你能夠咧嚇、啊，有時候佢藥上好執呢張藥，煲嚟飲煲嚟食咧，你有佢呢個功效，可以令你個病咧好翻。所以雖然你未曾執藥、未曾食藥，但係嗰啲有種咧係功效嘅識響度。所以以上讲的顿字不定地文的四教就叫做化二四教，教化众生一种的意识，那么跟着就化法四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你以这种方法的修呢就一定发生好处，那么根据继续持不法的四教，那么第五呢就是藏教的八教的第五藏教，藏呢就三藏教，就是经略的三藏教，这个三四方经就是经藏，一切皆略其理那个叫略藏，一切的论那个叫论藏，那么这个经论三藏教啊，他所讲的什么道理呢，是这个生灭四谛的道理，就是苦集灭道，是都是生灭的，不是永恒的，好像我们有生几十年之后就走人了，离开这个世界就消失了我们了，有生就有灭，有成就有坏，所以这个生灭四谛所讲的就一切法是无常，是苦空，是无我，是不净，那既然一切法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一切法中之一种，我的四大五音和合而有这个我，那也都是慢慢化化几十年而已，好多问题啊，好多病痛啊，好多唔愉快嘅事啊，总之人生嘅过程咧，有起伏，有时好顺利，有时就好唔易，每一个人都有咁嘅经历，唔论你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每一个人从出世至到长大成人，喺社会上做事揾食，至到将来退休，百年归老离开呢个世界。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起起伏伏，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么这个生灭无常的，那么讲这个生灭无常的道理啊，主要就靠着我们的执着，那么既然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不净有苦有空，所以我们就不用执着，我们就不用负责，什么事呢？看开一点， 所以咧要放過看破，放下自尊呢幾個字咧，就近來咧就用得多啦。嗱，從前咧香港幾廿年前都好少用嘅，咁後來咧我哋東北三省啊，有幾個大法師係東北三省加九省啊，跟住東北九省嘅高僧大德就係談虛老法師。他是帝行老法师的学生，是天台宗的后代。他这位大僧呢，在家是个宗师来的，出家就联合天台宗，就很有心担。那么我有多少的家讲天台宗的道理呢，同埋我们这个阿山祖师是圣华长老呢，都是他的学生。對天台宗的道理量為識得少少咧，可以講得跟佢學嘅。咁呢幾句話分破放下自在咧，我最先就聽佢講嘅啫。最先就聽佢講，其他法師咧我未聽過。但呢六個字咧就好真實、好事實。如果你看得破，你就放得下；唔放得下，就肯定唔得自在，唔得消磨。一定要看破，一定要放下，先至舒服自在，冇咁多烦恼，冇咁多烦扰。嗱，咁我就讲一个故事。咁啊，旧时咧有一个女众系在家女众，即系话太太之类啦。咁佢哋有時間，佢就皈依三寶。咁啊，皈依之後咧，佢就問佢個師傅話：，我家皈依啦，係三寶弟子啊，但我從來都唔識嘢嘅喎，乜嘢叫三寶啊？啊，乜嘢叫弟子啊？咁我哋皈依三寶啦，係三寶嘅弟子，我哋應該每日做啲乜嘢咧？是收啲乜嘢啊？咁呢个师傅就搬杯说法，佢系一个女众，又系一个家庭主妇，当然就冇受过咩嘅高深嘅教育，文化水平好低，但系都唔可以出色人教佢咧，好简单，三个字，边三个字随他去。咁即系乜嘢事情都唔好，真系入都系啦，意思就系啫，随他去。咁佢都唔係幾明白除他佢嘅意思嘅，但係佢好記得乜嘢事情除他嘅。咁有人咧佢就知啊，我係三寶弟子係佛弟子，你呢個係少華山啦，所謂四大名山啊，啊咁啊普陀山就係觀音道場，五台山就文殊菩薩道場。咁啊，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咁啊，峨眉山咧系普贤菩萨道场，我哋中国四大名山、四大道场就是、四大菩萨，就系、是、代表咧系悲、智、含、愿四种广大嘅法门神心嘅力量。咁有人咧，佢就发心咧，就去啊。咁啊，朝呢個普陀山，咁啊，舊時就冇飛機嘅喎，就梗係坐船啦。佢離開家門咧，有個工人喺門口，咁佢咧就步行去碼頭上船朝普陀山。咁行到半路咧，個工人啊，咁啊喺後邊前面追人，太太太太追人。咁我就問啦，咁咩事啊？佢話不得了啊，咁咩事就得了。他说有人得船嚟，啱啱讲俾我听，叫我话俾你听啊！你个先生咧喺外边啊，有第二个啊！嗱，咁呢啲问题咧系女人唔同高嚟噶啦，系女人听到都唔舒服，我应该肯定啊！但系佢咧轻敬神啊，唔发脾，三字推唔他去，即系入得去唔醒，佢已经有咗啦，你嘈都冇用啦。你就係打佢有誰都冇，嗰啲有咗啦。咁佢就你隨他去繼續試下。咁行得冇幾耐咧，個工人又嚟走嘅時候，你睇睇睇睇叫，佢又問咩事啊？佢話有警察嚟啊，話你個仔咧犯咗刑事法啊，加判刑要坐監。 咁一般人做父母咧，應該就冇乜理由唔憂心啦。但係佢遵照師傅嘅授嘅教導，即係三條脆叉去，都已經判咗刑啦。你是有咩力量咧？成日是成日拉去啦。咁佢又唔理又唔理，繼續時間將近點到碼頭上船啦。個工人又嚟。看佢又有乜嘢事啊？佢話：乜嘢？佢話火燭啊，間屋火燭燒緊啊！嗱，一般人就梗係收翻睇下啦，呢個好正常嘅反應嘅喎。但佢唔急，佢就係隨他去。點解呢？以前火燭啊，救緊緊嘅人救火啦，就算燒得一半啊，未燒曬都係冇用嘅啦。加上水淋過，所以有家私一世嘅器具，一俾水淋過就冇用。你要佢重修，再起翻一间，再买嗰啲家私啊，只系咁样，要时候嘅啫。咁何必为呢件事啊，阻碍自己事卖官嘅菩萨？比如系随他去，等个时官嘅菩萨翻嚟先至再时候，冇乜问题啊。嗱，你因为样样都随他去啊。我所講頭先嘅幾件事都係重要嘅大事，係一般人咧要容易接受嘅，冇法子腳踏地嘅。但呢位太太咧就聽師傅話，隨他去，佢都唔使其他修養，總之有事就隨他去，唔使講咁多，唔使辯駁咁多，唔使講咁多説話，總之一切有因果。你能夠知道啊，你哋自然有好處。稍後嚟到去個普陀山咧，真係親自見到觀音菩薩，滑水變化佢，令佢個道心咧正常，得到呢個佛法嘅好處。咁所以你嘅點咧，就要看得破，先至放得下。放得下先至身心自在啊！如果你看唔破，放下咧就得身心自在啦。所以呢个三藏教啊，佢所讲嘅道理咧，就系生灭四谛，苦暂灭道都系生灭，就系话说一声翻系无常，系光，系无我。咁而一声翻咧无常、光、生灭、无我啊，我何必唔执着咧？呢種道理就可以開除我哋凡夫呢個我執、凡夫呢個我見，以共呢個外道咧嘅邪知邪見，自己成我作眼所講嘅因果啦。第二咧就通達，通咧就相通啊，通時通啊。佢所講嘅咧就係就無生四諦，嗱咁四諦係呢樣。咁啊，藏教就生意，點解佢叫做無生咧？就係話一切法都係從呢個因緣生起嘅，呢個肯定。咁例如我哋今日講經法會，喺又有一個地方啦，啊，有台有凳啦，係又有燈光啦，又有佛像啦，係又有聽眾啦。又有講的人又有我們講的哪一部經文，那麼這麼多因素湊在一起，那麼這個法會就成就了，那麼因緣所生法，沒有那麼多因素，有講的沒有聽的，你講的成就誰說？有聽的沒有講的，那誰說給我聽？又有聽又有講，如果沒有地方，那真的就介住擺佛太佛嚟講啫嘛，咁所以咧好多種嘅因素啊加埋，就成為呢個講經法嘅。但係講經法嘅咧，唔係永恆不變嘅咯。無論你講邊一部，就算你講八十句花言，我所知咧，上有法師，你應該知道法師，佢一生人專講八十花言。每講一部八十卷，兩年規定要兩年先至講曬嘅，咁都係兩年啫。咁兩年之後講完啦，就算繼續都要唞唞停一停啦。咁呢個講經法會冇咗啦， 所以一切犯咧都係生業，呢個係普通人咧去了解。嘉允佢通教啊，佢講呢個無生四諦咧，無生咧就一切話，你唔好等佢冇咗、散咗，你先至知道佢冇啊。就是、我正正對住呢一種話，我都知道佢冇。好似我哋嘅人啊，有邊一個真係？行到80歲啦，有100歲都唔簡單啦。係人都知道，一年年咁樣過去啦。呢條路走去走最啫，但冇一個人咧明白呢種道理，唔肯自己嘅心路，唔肯自己角度去高唔得時事，到頭來咧係兩手空空咁離開呢個世界痛苦咯。相反呢一類人咧，佢智慧咧比較呢個藏教咧係強啲，佢唔需要等呢一種事呢種飯咧冇咗，佢先至知道係空啊。就正正在在對住呢一種飯，佢都知道呢件事咧係空嘅，佢就唔會執着。所以話聲聞圓覺菩薩三人同意無言說道，體犯空就顧名為佢就通嘛，同時通咧就是、通前通後上通電四教嘛，而話上根理智咧就通後電教圓教，而話暗頓根性冇咁猛利咧就通前藏教，所以通前通後啊，跟住佢就通教。嗱，咁啊，第三咧，佢就變格，變咧就係個別，亦都係與前後不同。佢有咩唔同咧？就係教理自斷行為因果呢八個字，八種法咧，與前邊藏通而教，要以後呢個圓教咧係有唔同，係有分別，所以諗佢就變格。佢所講咧就係、是、無量四諦，所以好上面到四諦嘅階門嘅。佢主要目的係談呢個中道嘅道理，但係中道嘅道理咧，佢就離開呢個空有，係單獨講呢個中道。佢就明白呢個中道咧係為一切法之所依傍，一切法從呢個中道而生，但係中道咧就唔係一切法。好似我哋世間就邊一個人啊跟住呢個地心嘅啦，我哋住嘅樓房屋住，我哋騰空建造咧，都係地下嘢幾高嘅啫。我哋食嘅菜蔬生果要用高矮，係從呢個地下生起咯。離開呢個地下，我哋邊有嘢食啊？冇地方種。我哋個河流大海都係喺呢個地下存在嘅。我哋冇咗呢個地下，冇咗呢個河流大海，邊有水飲啊？咁雖然地下就係一切事物之所依傍，唔可以離開呢個地下，但係咧，大地佢唔係流亡屋苑，佢唔係大海，佢唔係啦嚇種嗰啲菜苗或者咧係禾秧，所以大地為一切事事物物之所依傍，但係大地唔係一切物啊。佢係所依傍一切事物啫，譬如呢個變格菩薩咧，都係呢樣。佢明呢個中道佛性嘅道理，但係咧佢遠離呢個空有而邊，單係明中道，明白中道係建立一切法，一切法以中道而成立，但係一切法咧唔係中道。佢所講嘅咧就叫做無量四諦。佢哋三個係次第三，即係先空次假後中。我三煩惱嘅次第聯，先斷二三，後斷塵三，最後斷無明。咁啊，三德就次第正啊，波野化身解決次第而正。咁啊，三觀三煩惱。三德未落，都係按住呢個程序咧咁嚟前進，所以咧與前後有變，咁就佢哋變價。嗱咁啊，最後咧就係圓教，圓教咧係圓滿一正一切所謂三界為心， 万法为心，一切都是为心之所做啊！是圆满的具足，离开呢个自心。咁佢所讲咧系叫做无作四谛。咁啊，好特别到四谛咧，都系咧呢个本体呢、这个自性，唔需要做作。所以佢都系无作四谛咧，就是、苦呢方面，佢哋阴入皆缘，五阴六入。都是原来是受人家完成的，所以就无我舍，咁啊烦恼即是菩提，就无呢个烦恼执谛我性啦。就边邪就皆中正啊，边一边乃至到邪佛作道邪教，都系咧喺中道，都系中道第一之地，所以就无道可修啦。咁即系烦恼即菩提。就要生死就是灭佛，生死就是灭佛，所以呢就是无这个灭帝可证。那么四帝法都是无作，四帝法都是自性的本体上真心如来作性，是最高境界，所以想到他们的教。那么天台宗五时八教已经是简单和大家解释过。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讲的这部花莲经文，所以这个五时是属于什么时呢？它是属于这个花莲时。上面曾经说五味之中，它是从头出现的，是偶遇的味道。在呢个化法四教之中咧，就在呢个化四教之中，所以呢个对门教所事，在呢个化法四教之中咧，就属呢个圆教所事。但系之前讲过系圆中大变，点解我哋圆教中带有呢个变教咧？例如头先我讲，我一切法入为心，万法为心，三界为心啊！既然法法都系为心，就系圆满具足。我哋虽然明白呢个道理之外，我哋未曾亲证啊！即系话你虽然可能见到自己一切法都系本体，实情我是你未曾亲证啊！你所亲证咧，你一定要有个层次去修行，先至证得到。所以圆满具足明白之后咧，仲要依教起行，因为修行有佢呢个先后嘅次第性在嘅，所以咧就叫做系自嘅别教所事。所以天台宗咧判呢一部大方广佛花严经咧，就属于咧系圆中大变。是法法四教中的法四教，就是这个道教五时中是属于这个花莲时，五味中属于这个鱼味。那我们以上呢就是将这个大方广佛花莲经第一式的第二体第三名中第四面用第五判教上这五个层次呢已经是解释过了。那这五个层次呢，这个五重原理呢，就不是说经常呢的道理只是没不同，它就比较局限了，没有发现。其实经的道理是很不同，但这五种呢最重要，可以说呢每一部经呢都有了这个道理在。凡是天台宗的大德讲经法师呢，都是根据这个天台宗的五重原意来解释这个经题，所以就叫做五重原意。那么这部经呢，大方广佛花严经这个总体讲完，但是下面呢就是普贤菩萨贪念品，这七个字呢就是别题。就是花严经呢，我之前介绍过啦，不只在我们中国呢，在印度未读书之前，就是在印度呢有十万计，有四十八品。我们这一本普贤菩萨行愿品呢， 就可以咧將個施壓歸翻呢個48分鐘有嘅品咧，佢哋先就化解品，仍然咧保持咧翻嘅48分，但亦都可以將佢咧另外立一品，就成為第49品。但係一咧話有40片花蓮，就土活就行業品嘅擴充。成40片花蓮都係講行業品嘅道理，所以咧就將個事翻入呢個油化界品裏邊啊。咁啊，大概花蓮88年咧，喺4年咧係40品。嗱，咁大方講嘅花蓮經呢個經題，就係據中人話而嚟嘅。大方講就係花蓮，花蓮就係人。花蓮有譬如像呢個題目嘅句中人花蓮立體，大家可以學習行緣品咧，就只係咧係人花立體，冇咗呢個譬如。嗱，普賢菩薩都係人啦，係菩薩有人修行啊嘛，佢個名字就普賢，所以普賢菩薩就係人。嗱，行願咧就係佢所修嘅法，我哋佛弟子都可以修，就係所修嘅法。所以呢個普賢菩薩行願品呢個題目咧，係以呢個人法立體。嗱，咁啊普賢。就是人的名字，那么根据这个经常所讲的道理呢，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到家去解释，什么叫做土，什么叫做字。那如果说行愿周广呢，那么就叫土啦，那随缘利益众生，那就叫做字。嗱，咁啊，咁樣解釋法咧，從天台中嘅教理啊，就係十地以前、十月、十行、十兩呢個30心嘅位置。嗱，我哋再進一步就講呢個十地前、十地嘅菩薩啦。嗱，大前土佛又叫做土，慧論嘅聲又叫做義。人有呢个登地破无名正法身嚟解释呢个普贤良师。嗱，咁啊第三咧就系三个圆满万德俱备，就叫做土。三时土佛利民无为，就叫做义。嗱，咁啊解释呢个普贤咧，就系属于啊喺火上救地成佛嗰种道理咧。嚟到解釋，咁普賢菩薩都唔單佢咧古佛在啦，係大菩薩時，做呢個《悲花經》嚟講啊，各寶作法，當時有一位菩薩嘅發心，咁佢發心時候咧，寶作嘅時講啊，佢話我發願，願我將來行菩薩道嘅時候，所有一切嘅行願。都超勝過其他的菩薩，咁啊果然啊，所以以後所有一切的菩薩行願啊，都比上呢兩位菩薩，呢尊菩薩就係普賢菩薩啦。喺在呢個《法華經》裏面講咧，咁呢一尊菩薩咧，久遠以來已經係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是一尊是等觉菩萨的位置，那么他将来成佛的名字就是自光孝自在力亡佛，他成佛的国土叫做知水善境，是一尊是老菩萨，是一尊是大菩萨的。那么普贤简单讲过就讲这个菩萨两个字，菩薩呢，印度話佢就菩提薩多、摩诃薩多。嗱，咁中國話呢，就佢就大士啊，智慧人，就大士呢個菩薩，佢就發心廣大，佢就利益眾生，行菩薩道，所以佢就大士。咁啊，仍然叫做高士，高就高人一等咧。頭先我講嘅教你講個小乘人。 佢又犯大心做唔生，咁啊點解咁自私啊？人人都犯大心唔生做唔生，點解咁呢一類人佢又犯大心啊？主要就係佢未曾證到阿羅尼時，亦係一個凡夫俗子啊！做個凡夫，佢呢個生死輪轉，以上天時，亦都可以講自己嘅心幾多世啊，六道輪迴，生死未有希望。咁啊，既生死無量，佢都受過呢啲痛苦啦。所以今日佢證到小乘阿羅漢係三大嘅聖人，三大嘅生死，佢已經唔再受呢啲痛苦啦。所以睇到啲生死咧，真係咧有啲怕怕地。所以證到阿羅漢之後咧，佢就寶果不時，唔肯放棄三道眾生。凡人開始就是焦麻煩種啊，好像我們種田種地那些牙那些種子勾壞了燒壞了，那未來那些種子會不會出芽呢？會不會長大呢？當然呢，這些這樣的種子被我燒過就不會種生，亦都不會有和樣，亦都不會開花結果。就譬如小乘人，他不犯这个菩提心，当然呢就不是很容易了，断这个见断这个尘三无明烦恼，正道佛道的果位。咁但菩萨就唔系喎，菩萨就一定咧要发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楞严经》阿难尊者讲啊，佢话自未得道，先道人者系菩萨发心啊。自利之中，自己即使未曾得道都唔能提。最紧要道众生要度人，要多啲啲人。佢话自觉远缘，能觉他者，就系、是、如来应世成佛之后度众生啊。咁啊，《楞严经》咧，阿难尊者听完前三卷。佢就可能啊，明白到萬法為心，一日百家而來撞呢條真正嘅道理。所以《楞嚴第三卷背後咧，阿難尊者開悟，為咗多謝佛，開示令自己開悟各種嘅因德，所以有佛事咧，發現嘅就令就最知道一手偈語啊。佢話燒火燒到顛倒嘅，就分別心理和化身啊！佢服持世尊就為證明，我唔做我世世先人啊！咁你又唔做我世最先人，做乜啊？都話明啊，唔做我世眾生苦道啦，又唔做我世就係度眾生啊！要請世尊做一個證明。我為著多謝佛化緣之恩，我要發願人呢個五種惡世咧度眾生，幸福生到啊！以報佛嘅心恩啊！跟住佢就話：佢話如一眾生未成佛啊，就終不如此取離門即係涅槃啊！佢話我發心忍續。度众生咧，唔系度一个两个啊，要度尽呢个五种恶世嘅众生。五种恶世有一个未成佛啊，即系我度唔到啦。我自己都唔成佛，要一定度埋呢一个众生咧，我先至成佛。好似地藏菩萨所讲啊，所谓咧众生度尽，我先至方正菩提。如果地狱未空啊，我就世不成。系啦，咁啊，众生是障碍，轮转生死，我哋系无穷尽嘅。嗱，咁啊，地狱亦系无穷尽嘅。你想话度完众生，地狱空咗，你先至食饭咧，真系呢个机会就好渺茫，就说明地狱菩萨呢个大愿啊，呢种度众生系多事。是普通人咧係比唔到，小乘人咧係冇法子同比，所以中華佢哋高士菩薩咧係高於一般嘅小乘人。 聖文裏面的歌詞啊。咁既然佢就開始，我咩叫做開始咧？開就打開啦，事就係指示啊，辦就明白呢個道理嘅法師嘅修行者，遇到呢個有緣嘅眾生咧，你一定打開你自己嘅寶藏，將你所明白、所了解，為呢個有緣嘅眾生咧。是宣傳以共解釋又開示他們令他們中這個佛法的時間即使聽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他聽過一句以後沒有機會再聽但這句我就聽了將來有機會在我法式時中的起念他們有機會收納成佛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我們每一個出家人亦都包括上得居士我們有一條呢不成人的法律所以變成畜生要同他打歸依就算他走了我跟我走了那些他就是這個非洲那些荒山平原大嶺那些畜生自由自在我們不敢行去如果我打他坐個車一樣幫我看到他成分之罪感情心如幽哉幽哉雖然我們沒有行去不敢行即是他害我們我們寧願我們的心是向著他人不是跟別人說是向著這一班或者什麼野牛啊或者老虎啊或者其他那些動物我們目的是對著他向著他歸依然後跟他歸依呢他雖然真是未必聽得到這麼遠離開可是我們的心向著他他受歸依之後呢第四第三呢有很多未必做一個畜生可能你真理這個歸依呢你可以決定這個畜生真理那麼因此呢我們每一個人呢都要同那些畜生同這個有緣者要歸依令他中這個佛法的時間要開示他那麼令他中這個佛法時間就得到解決了那這個歸依呢是很重要在家居士初入佛門那條歸依我們出家人初入佛門那都要歸依受三昧戒又要歸依受比丘戒受菩薩戒都要三歸依三歸依是佛法的機會但是有一個問題有少少時間就拉過一個故事嗱，我哋通常講嘅歸依咧，唔係就歸入有個打字嘅。你去邊度啊？我跟住咧去參加嗰個打歸依啊，有個打字喎。相信你哪就冇聽過呢個打字啊？呢個好多人聽過。你去邊度啊？我今日邊個道場？邊個法師今日打歸依喎？有個打字。咁啊，點解歸依有個打字咧？你有個笑話嘅，我上次有個老修啊。有一個矛盾呢你自己自修但是一般的從前老修行人到今天犯了時中的道場呢都是三時有個時堂的就算不打時七呢通常都要過三時即是早晚呢就過了早堂之後入五晚呢就過了五齋之後人晚上的養息呢就是七點鐘開始坐到九點鐘打就開大夜通通都要上床休息不可以開燈不可以傾偈你入翻就必須上床休息了這個規矩沒得商量去定咁啊！呢個老三唔一定住過啲大堂嘅禪宗嘅道場，當然佢嘅參禪咧，咁佢就加個矛頭喺個牆邊，喺個牆邊咧就擺個寶劍，佢哋坐喺個牆邊就打坐。咁啊，有人咧就用個小偷，佢就知呢個老三係得一個人嘅啫，當然知道佢咧都唔會好多事。 但係總有嘢，或者冇得食相關啲嘢食飯咧，佢就挖個洞出嚟，就挖個洞出嚟有個窿啦，嗰個火箭彈就會偷嘢咯。咁啊咁啱佢挖個窿咧，就喺度可能打座旁邊嘅側邊。我想打打下座，我就好自然嘅環境，突然間咁長，啲有人家畫好似響嘅聲音咧，佢就略為咧，得個頭裝埋個開始穿窿啦，但係外面有人，就梗係偷嘢㗎啦，咁佢人聲又得嚟，咁呢個小偷畫到個長窿大咗啦，咁啊伸個頭入嚟咯喎，就想爬入嚟啦，個老執行咧。一手就拎住条颈，因为佢俾条长窿唔系好大，啱啱就得嘅呢一啖，佢即系冇得手困咗佢。老三咧有啲名嘅，识嘢啊，识嘅，我就好识识得，好会打功夫，好叻噶。你唔好下都识嘅，识嘅打功夫咧，真系咧，我都见过好多识嘅打功夫啦，好叻噶。我娶咗个大华之后嚟咯。佢尖住揾條咧兩寸咁粗嘅鐵啊，有時佢煙一下就咁樣打嘅，佢就成日練功啊。咁呢個人家學唔到練個功，咁佢嘅膝頭膝唔得手呢，要嘢就將佢升起嚟綁住吊起啦。咁呢個小偷揾人叫救命啦，大師啊，你原來是飛啦，唔好拿俾我放咗我啦，我話打唔住，咁我加埋你歸依。我想告訴你啊，希望你歸咗依之後咧，你就唔好咧再做呢啲咁嘅小偷嘅嘢。來生咧，接著我同你歸依嗰種力量咧，你再世為人，你唔會咧再窮困噶。嗱，呢個小偷咧就唔聽話，佢唔聽教啊，可能善根就未能啟發啦，佢唔肯。咁呢個老三話：我都捉住你丟起嚟，你仲有咩反抗？今日就驗佢咧，歸依得啦。嗰個師傅話：歸依法，咁下邊嗰個歸依弟子念佢，話先念一句，徒弟就念嗰句噶嘛。咁啊，整個三歸依咧，應該都係十零廿句嘅。咁呢個師傅唔肯聽話，老三攞條藤條啊！但你唔聽話嘛，我就打你咯喎，我咪打咯，咁啊打佢一下就歸依法，你念嚟如果唔念咯，我咪再打噶啦，咁呢個第一下就幾痛噶，打完就咩咩發生大起，所以呢個小偷就冇話聽聽話啦，就歸依法噶啦，真係嘛，但係我個老婆手就打佢第一歸依法噶啦，而且三歸依應該咧照讀啊，應該咧打咗落十下面。都六十岁，但都六十啊！咁呢个小偷成个屁都翻下嚟噶啦，都系人痛到好辛苦啦。佢就问啊，佢话老师啊，咁啊仲有冇啊？如果你话仲有，我即刻再打啊！咁真系唔够嘅。佢话老师话冇啦，系咁衰咧。啊，佢话我哋学埋真系好彩啦，如果真有打死我啦，咁呢个老师咧就放咗佢。正正系要打佢，一下先叫咗佢跪意，因此后来咧就成为一个事啦，叫做打跪意，就系咁样来啦。并非打咧，就系呢个老师咧，我而家打你啲跪意弟子，就系最初呢个小偷嘅，佢反抗，佢唔肯跪意，个老师话你仲反抗，我点叫佢你仲反抗？我问你如果我打噶啦，咁佢又唔听话，老师咧就打佢啦。嗱，你将我唔打咧，你点样归依法啊？到到归依法咧，佢又连老师咪又打佢啦。佢归依法，于是咧三次归依咧，应该我冇数几多句嘅归依，应该有二十句。咁啊，三次归依咧，即有成咧六十句，你打咗佢成六十下，一打到佢话咧冇啦，冇就好嘅，唔会再打佢，打死我之后咁啊，所以虽然系笑话。但系你亦都明白啦，呢个皈依咧系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个皈依之后，打咯，后来打好近啊，系打时辰啊，打二 年十七啊，佢一切嘅法事咧都差唔多加到打字，呢個來源咧就係從呢段咁樣嚟嘅。嗱，咁普賢講完，嗱菩薩咧除咗是，仲有咁嘅金剛心。嗱，金剛咧就唔變嘅，即係金咧嘅精華就係光耀啊！我哋黃金嗰啲顏色應該唔會變嘅，就算係真金啊，你擠喺個保鏢，擠一瓣，擠到你死咧，嗰啲黃金色度，而除非係假嘅，係實足金啊！我話金嘅精華，咁啊更加啦嚇，唔會變。咁啊，金剛心就譬如菩薩菩薩心，我哋行菩薩道嘅人咧，唔好咧三焦兩日係退啊！大家都知道，作為眾生難度啊，菩薩好容易退心。頭先呢個小偷都係一樣，如果唔打佢咧，佢真係佢唔念啊，佢變成打鬼意啊！但我哋一般講經嘅法師咧，啊你唔聽我就打你，唔可以咁啊嘛！啊所以咧，佛法雖廣啊，係難度呢個無緣之人，所以呢個金剛心就行菩薩道嘅人，佢呢個心就發呢個菩薩心啊，發呢個上求下法之心咧，永遠都唔會變。天氣點樣惡劣？環境點樣差，佢呢個發菩提心、上求下法之心咧，佢永遠啊都唔會改，永遠都唔會變啊！好似黃金嘅精華，永遠都係咁嘅色，係唔會變。所以菩薩咧，亦佢就金剛心啊！嗱，咁啊，正式翻嚟叫做國有情。光就係光，行菩薩道嘅人當然自己咧對佛法係有多少個光嘅。如果自己乜嘢都唔識，都唔識啊，佢就點樣去度眾生咧？因此就佢係一個光嘅人，有情嘅人啦。但係一個光嘅眾生係一個光嘅人，咁就各有情。從佢度眾生呢方面咧，就係將自己所光。將自己所明白，將自己所了解的道理啊，與呢個有緣嘅眾生咧係結法緣，與呢個有緣嘅眾生咧盡量咧去度佢哋，所以稱為咧就叫做各有情啦。嗱，咁如果上求不到，就佢哋講咧或者講嘅啱啊，我上求不到。你想成佛，就一定要度眾生，咁咪佢哋下凡嚟眾生。邊上果咧？上求嘅就叫佢哋果啦，下凡有情就叫做眾生啦。所以呢個果有情嘅名咧，自他兩離，係究竟大菩薩嘅地位。咁所以呢個菩薩兩個字咧，大家唔好唔關注佢，泥鳅木做菩薩咧，其實咧泥鳅木做係菩薩，但係唔係真啊。所以我哋有兩句話，佢就拜佛不觀相，就真就拜板像嘅，板像即係一塊板，即係間房嗰啲板咁嘅板像咯，大家識嘅啦。好多人租個房住個房咪用塊板架間嘅啫嘛。咁你哋真拜板真咗呢個特性，即係話我哋拜板咧要觀相，唔好唔租咪咁樣扮落去，都唔成拜真就拍到死身啦。即係對板咧冇一啲都唔尊重，唔會得到好處，唔會得到感應。咁啊點樣觀相啊？大家知難到先觀音菩薩咧。要是你已經唔係師友，應該都有大概十八臂觀音嘛？我唔知啊，啊廿四觀音無論幾多手都好啦，觀音菩薩嘅即係面咧就好慈悲嘅，好慈祥。所以我哋唔會一個佛弟子拜落去嗰陣時咧，就要觀想啊觀音菩薩或者三寶佛嗰種嘅慈祥嘅面相。好多年講咧，佛菩薩信好慈悲嘅，即係我哋佛弟子都冇出家在家弟子啊， 都有學問菩薩，各種的慈悲，各種的慈悲，不要再粗暴，不要再亂發脾氣，是不通的，是不對的。所以我們拜神呢，就要觀想，但是如果用一千手觀音，一千隻手，這個呢，我和最有緣的，我的世人呢，在這個七十幾十八十出家的生涯裡面呢，我們做過兩尊千手觀音，一尊廿米二，就好大的十五隻高，只能夠坐一四隻，就坐個坐地那個頭頂的那個紅光就十一隻，我們粗糊就十五隻，就一千隻走的。可以說呢，那個佛像師傅啊，他說你數下，如果是有一隻屎就得九百九十九隻，就即是假的呢，我用黃金做的就沒有命，即是足夠千手，就每一隻手就有一隻眼的，一隻眼一隻眼的，為什麼他這麼多手啊，這麼多眼啊，做得成，就是表示菩薩的慈悲啊。我們的手是做事的嘛，我們的人只有兩隻手是做幾多事啊。今天太空科技做了大航母啊，大的流船幾萬噸重，都是我們的手去做的啊。那兩隻手能做這樣一百層高樓大廈，都是我們兩隻手去起的啊。更何況一千隻手能做幾多事，就是表示菩薩的各種道眾生的慈悲願望，能眼就是我們看見的。那菩薩道眾生呢，我都說過不是亂來的，都要觀機自教，他是什麼的根性，你不說什麼話。如果他是大乘的根性，你說那些小乘法他聽聽都沒什麼味道，他就不會聽你的。那如果那些小根性跟那些大乘法也太高深，他也都不會接受。所以道眾生很難，他有千手又有千眼，他們做得到亦都看得清楚，就表示觀音菩薩道眾生這種慈悲的德容。所以我們拜觀音菩薩，就要觀想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觀想觀音菩薩的千手千眼的面容，要發願我們將來行菩薩道都要和觀音菩薩的千手千眼的慈悲妙容。所以我們拜佛呢，要停一停，要觀想，不要發到他的中一條感就起身了，這樣就沒有功效的。所以這一點你們一定呢，再講過去呢，一陣來用視頻呢，我還有很多法律的好處，怎樣不是我告訴你們的。所以呢，這件事呢，等我觀音菩薩只有這個十一年觀音但是千手千眼呢，都是十一年的，個頭浪高的人，那自然底下那些呢，就是非常和觀音菩薩一樣，但是對象這個鬼王上又紅的又綠，吹到都眼的，真的如果夜晚熄了燈，即是你一人在那裡，你看一下，你就是驚的。那為什麼菩薩這麼旺呢？就是道眾生，如果我的眾生是長和，即是很難試的，你碌來碌來嚇死他，他哪裡會教，哪裡聽你教的，所以菩薩遇到那些長和懦弱的人呢，就好慈悲的相貌，千手千眼，你都鼓勵他們教化他們。那麼遇到那些你他就摸過你的，那麼觀音菩薩以這個鬼王頭吹粗的眼同你鬥惡，所以佛的法門呢，就有兩種，他們知一種他們的知法，知就是知法，咬住那個字，知呢就是攝影那個時機影像，攝影的事就是知就是知法，知就是知法。如果遇到那些懦弱的呢，我們一講很多好說話，你都知服他， 我们基本就告诉他们，你说这过程的呢，这一种的万一呢，你跟金佛还有三面菩萨、观世音菩萨、三千米七条姑娘呢，你一定呢往上呢，鬼王头，有红人吹咗过来嘅，就系咁嘅意思啊。嗱，咁啊讲到呢度呢，时间应该就好差唔多啦，咁就听晚一礼拜啊。同样时间再见面啦，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三别乐国， 同三别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